路加福音第十二章。那时有成千累万的群众集合拢来，竟至互相践踏。耶稣开始先对自己的门徒说，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笑目及他们的虚伪，但是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，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处所说的，将来必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；在内室妇儿所说的，将来必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做我朋友的人们，你们不要害怕那些杀害肉身而后不能更有所为的人。我要指给你们谁是你们所应当怕的。你们应当害怕杀了以后有权柄把人投入地狱的那一位。的确，我告诉你们，应当害怕这一位。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钱吗？然而在天主前，他们中没有一只被遗忘的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数过了。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凡在人前承认我的，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使者前承认他；在人前否认我的，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也要被否认。凡出言干犯人子的，尚可获得赦免，但是亵渎圣神的人绝不能获得赦免。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、到官长及有权柄的人面前时，你们不要思虑怎样申辩或说什么话，因为在那个时刻，圣神必要交给你们应说的话。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，师父，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。耶稣对他说，人哪，谁立了我做你们的判官及分家人呢？遂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躲避一切贪婪，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，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。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富人，他的田地出产丰富，他心里想到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因为我已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。他遂说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拆毁我的仓房，并建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及财物。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存有大量的财物，足够多年之用，你休息吧，吃喝宴乐吧。天主却给他说，糊涂人呐，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，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？那为自己厚积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为此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贵于食物，身体贵于衣服。你们看看乌鸦，它们不播种，也不收割，它们没有库房，也没有仓廪，天主尚且养活它们，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？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肘呢？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还做不来，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？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，它们不劳作也不纺织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连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所披戴的，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。 田野间的野草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入炉中。天主尚且这样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小信德的人呢，你们不要谋求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也不要忧愁挂心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寻求的。至于你们，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些，你们只要寻求他的国，这些自会加给你们。你们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，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，为你们自己备下经久不朽的钱囊，在天上备下取用不尽的宝藏，那里盗贼不能走进，蠹虫也不能损坏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必在那里。要把你们的腰竖起，把灯点着，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来的人，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，立刻就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，自己前来伺候他们。他二更来也罢，三更来也罢，若遇见这样，那些人才是有福的。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。如果家主知道盗贼何时要来，绝不容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你们也应当准备，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伯多禄说：“主，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，还是为众人？”主说：“究竟谁是那忠信及精明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，按时配给食粮。主人来时，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然迟来，他便开始拷打仆婢，也吃也喝也醉酒。在他不期待的日子，不知觉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必要铲除他，使他与不信者遭受同样的命运。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，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，必然要多受拷打。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，要少受拷打。给谁的多，向谁要的也多；交托谁的多，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。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。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，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。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？不，我告诉你们，而是来送分裂。因为从今以后，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，三个反对两个，两个反对三个，他们将要分裂。父亲反对儿子，儿子反对父亲，母亲反对女儿，女儿反对母亲，婆母反对儿媳，儿媳反对婆母。耶稣又向群众说：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，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，果然是这样；几时南风吹来，就说天要热了，果然是这样。 假善人呢，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及天上的气象，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？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？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时，尚在路上，你得设法与他了结，怕他拉你到法官前，法官把你交给刑役，而刑役把你压在狱中。我告诉你，非等你还清最后的一分钱，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